愿恩惠怜悯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一月一日在教会是个特别的日子，是耶稣受割礼与命名日，就是耶稣，就是今天我们纪念耶稣如何八天大受割礼，而且得到他的名字耶稣。那关于他受割礼，他就是照着旧约的律法所说的，每一个八天大的男婴要受这个割礼。那所以耶稣的世上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就把他从伯利恒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把耶稣给祭司，祭司就行这个割礼。这个就是照着旧约的律法，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要是为了替我们完全遵守上帝的每一条律法，因为我们都遵守不到，我们不够完美，我们根本不是完美，我们是罪人，但是耶稣完全替我们做，所以他八天大就已经开始替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我关于这个，我们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耶稣替我们受这个律法，还有所有其他的律法，是为了代替我们遵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那另外一部分关于今天就是耶稣命名日，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耶稣得到这个名字耶稣。那他得到这个名字也是在同样的时候，他受割礼的时候，他父母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关于这个，我们就现在再看一次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只有一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那天使加百列，我们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就看天使加百列如何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另外一个时候，天使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天使，他告诉约瑟同样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而且天使那时候加上一个解释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耶跟耶稣的耶是一样的耶。那耶稣的苏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耶稣是耶和华拯救，耶稣就得到这个名字。那第二段经文我们要看关于上帝的名，就是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我再念一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那耶稣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拯救，这边在民数记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名字三次出现。为什么三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的名的上帝。那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什么时候听到这个祝福呢？就是我们崇拜最后的部分，我就替，就是在上帝面前就替你们给你们他的祝福，就说主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主耶和华使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主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就是用这个民数记第六章的祝福。所以呢，这个就是结束我们的崇拜。那一开始我们听到什么名字呢？我们就是听到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字，丰富子圣灵的名，我们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崇拜。所以上帝的名字就是围绕着我们整个崇拜，我们就是奉他的名来聚会，奉上帝的名字来聚会。那刚才谈到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就想到洗礼。那今天的书信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就提到洗礼。我再念一次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就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段就提到洗礼，在受洗的人受洗的时候，他们得到什么名字呢？就是父子圣灵的名的意思 的名字。所以今天早上林群受洗，我就说林群，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就有上帝的名字在他的身上。那因为这样子，他可以说林群还有所有受洗的基督徒，他们都有一个新的姓，新的姓名的姓，所以可以说林群的名字现在是父子圣灵林群，他就有一个新的姓，是上帝的姓在他的身上。那所有受洗的人都有，我们都是同姓，我们都是一家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上帝增加了他的家人，增加林群，就成为我们的弟兄，是非常大的祝福。他的罪蒙赦免，他得到永生，他确定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那关于这段经文，加太书第三章，他也强调我们现在都成为一了。我想现在再念一次26到28节，这次请注意保罗如何形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现在都是成为一了。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那这边我想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其他的不分，我们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们不分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我们不分高学历的或者低学历的，我们不分已经买房子的或者在租房子的，这些都不分，我们不分这种个性还有那种个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成为一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喜欢谈传福音，我们应该向外面的人传福音，这个是的确我们要做的。但是圣经的次序，优先次序，我们要照顾的人是这样子，我们第一个要照顾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就是我们属肉体的家人，父母要照顾孩子，孩子要照顾父母，夫妻的关系要照顾得好，那这是第一个优先。第二个优先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庭，我们要彼此照顾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彼此宽容，彼此忍耐，彼此关心，彼此相爱。那第三个才是外面的人。那也许我们在教会就会觉得，哇，你传福音是在最后吗？其实我们如果第一跟第二做得好的话，我们如果好好照顾我们家人，不仅是属肉体的家人，还有属灵的家人，会吸引，这样会吸引外面的人，他们会想要知道你这个爱是哪里来的，他们就会被吸引，想要听我们要跟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的看圣经的次序，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人。那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了，我们也要把这个表达出来。我现在要再次念一段经文，我上礼拜念了，几个月前也念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所告诉他的门徒，他快要受死，就是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跟他的门徒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众人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如何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彼此相爱。我们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话，众人会觉得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一样纷争，都没有相爱。所以，但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他们就会被吸引，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知道我们有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我现在要念另外一个经文，就讲得很清楚，这个优先次序我们要好好的彼此照顾，是加太书6章10节，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 很有意思，保罗说我们要向众人行善，但是向信徒一家人我们更当这样。我们真的需要特别尽力地好好的互相保守，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彼此相爱。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属灵的家庭已经是够小，但是我们因为都是罪人，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把我们更分了，更小。我们会只有跟一些人讲话，我们会排斥一些人，我们弟兄姐妹们之人，我们甚至会讲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们的坏话，那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彼此关心，彼此照顾。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也许是我们自己做，或者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姐妹们有这个有不和的现象，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面对，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我想我们每个夫妻都有这个经验啊，当夫妻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不和的时候，也许这个太太觉得很难受，或者丈夫觉得很难受，或者两个都觉得很难受，需要做什么？要好好的坐下来谈好又和好，不然的话就很难继续过去一起生活。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有不和的现象，我们没有好好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好好的，很有耐心的，很有宽容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不应该的。在上帝的家里面，彼此原谅，彼此道歉，彼此有用谦卑的心，彼此很有耐心的听对方。那这也是整个教会的一个问题，不仅是几个人的问题。比如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就像我，如果我的手指头伤到，就是被伤的话，不仅是这个手指头会觉得很痛，我整个身体都会觉得痛。那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基督弟兄姐妹们，基督的肢体。当一个人受伤，我们全部的人会一起受伤。我们想要面对这个问题，让这个伤痛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好好的彼此照顾，彼此照顾，彼此爱，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有冲突，看到这个不合，我们一定要面对。那在基督里，我们的确是一家人，但是我们就是骄傲自私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跟某些人讲话，不太想要跟其他的人讲话。我们只会关心一些人，不太想要关心那些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奇妙的父亲，就是上帝。26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父亲都是一样爱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罪，因为这样子他就差遣他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耶稣的义，他完全遵守律法，现在算是我们自己的。上帝多么怜悯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合的现象，但是他因为我们穿着耶稣的义袍，借着洗礼我们披戴基督的，现在上帝看我们是没有罪的，他洗净我们这些罪，所有不合的罪。所以因为我们得到这个义袍，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现在能够分享这个赦免，分享这个爱。就像在主导文里面我们所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现在我们能够分享这个赦免，彼此相爱，彼此赦免。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拯救，我们都是活在耶稣的名之下，我们就是活在耶稣上帝的拯救之下。耶稣拯救了你，也拯救了我，我们是活在他的名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完全和好了，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有永生，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们可以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我们是一家人。上帝也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就是为了互相照顾，互相保守，一起。那活在耶稣的名之下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外面的人都在看我们带着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他们在看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有没有独特，有没有特别，有没有上帝的平安，有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如果好好的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会想，哦，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这方面可惜还是跌倒。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有不合的现象，但是我们活在耶稣的名之下还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蒙赦免的罪人，他也赦免我们这些不合的没有彼此相爱的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也给我们力量重新开始，尽力地很有耐心地用圣灵用上帝的爱来包容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像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是我们家庭聚会，是我们家庭聚会，我们奉上帝的名字来聚会，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奉他的名来聚会。那为什么我们围绕着他的名聚会呢？主要是为了领受他的赦免，他的爱。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爱，这个赦免跟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求上帝真的照着他的怜悯帮助我们这样做。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